嚴疫情實施的緊急事態宣言將會在星期日結束，而沖繩縣就維持緊急事態宣言直至下個月11日。解除緊急事態宣言之後，東京都等幾個地區將會改為實施防止疫情蔓延等重點措施，直至下個月11日。在措施下，酒類飲品的銷售、酒吧和餐廳營業時間將會受到限制。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58点，升121点，总成交金额1,40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2点，升1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蚊，升2.5；中芯国际24.3，升1.25；美团290蚊，升1.2；小米集团28.3，升3.5；比亚迪股份223蚊，升17蚊；盈富基金28.88，升8仙；阿里巴巴203.8，升4毫；中国平安78.75，跌5毫；苏豪中国4.6，升8毫；信誉光学科技213.8，升1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10.852，瑞士法郎8.499，澳元5.902，加元6.306，新西兰元5.479，欧元9.278。每百日元对港元7.0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5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18点，跌272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35美元，卖出1,806.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西贡公路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近住北港嗰段咧，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出九龙方向嘅龙尾啦，排到普通道近万年街；入去西贡方向嘅龙尾就排到过咗窝尾噶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慢线落去湾仔好些少啦，龙尾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另外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都是慢车的，龙尾近缆车总站。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和律伦街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7:0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嫌犯罪分子的财产咧系国际公认嘅做法。咁究竟咧《苹果日报》系咪仲可以继续如常出版咧？咁啊，有记者问到呢个问题，不过咧佢就冇正面回应嘅。至于一传媒工会咧，就发表咗声明，表示咧警方啊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拘捕五名公司董事，并且去一《苹果日报》位于将军澳嘅大楼搜证咧，系充分反映警方喺香港国安法之下嘅权力咧膨胀，只系需要单方面话以往发表嘅报道有观点违法咧，就可以将编采人员视为罪犯，将新闻工作视为犯罪行为，将新闻室当作犯罪现场，认为咧系借国安法之名咧对新闻自由严重嘅侵犯。而《苹果日报》咧就指读者的信就指啦，就话香港的新闻自由岌岌可危，但系佢哋咧将会继续忠诚地谨守岗位嘅。嗱，事件咧都引起好多嘅关注啦，特别就系新闻界咧都关注到咧，会唔会有机会啊？就系嗰啲文章吓，譬如会唔会系有一啲嘅记者如果佢哋净系写一啲嘅报道，都可能会有机会被指系触犯咗港区国安法咧。咁同埋就系点样去区分？哪些才是可能是被指为有一个的犯罪的意图，哪些是没有呢？因为警方就强调是要有一个犯罪的事实，也都要有犯罪的意图的。所以这个也都是引起新闻界相当之多的关注。还有就是以后往后的一些报道，其实会不会是拉了一条红线在这里呢？此外，除了苹果日报之外，也都有就是一些新闻媒介就问及到过往在制裁的这些新闻里面都有不少的其他传媒都有报道，网台又有，会不会也都有机会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媒体，甚至是指可能会有其他人士是触犯了港区国安法呢？但是警方就都几次要强调，李桂华就几次要强调，就是要看事实和意图。今次事件到底个影响会是怎样呢？咁啊，《苹果日报》仲会唔会可以继续出版咧？1872311，你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对今次事件嘅一啲意见同埋睇法嘅。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6月17日，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今朝成功升空，三名航天员将会进驻中国太空站3个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张志芬话：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我宣布神舟12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警方拘捕一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剑雄等5人，他们涉嫌串谋其他人呼吁外国或组织对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实施制裁。警方冻结苹果日报等3间公司资产。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 在我们的国安处的调查里面，发觉由2019年开始到现在，在这个苹果日报里面是有数十篇都是呼吁外国是制裁香港同埋呢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話：今次行動並非針對傳媒工作， 針對嘅係涉嫌利用新聞工作嚟做工具，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一般新聞工作者同佢哋不一樣，唔好同佢哋扯上關係。 一傳媒工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警方粗暴侵犯新聞自由。下晝3点。政府宣布輪候公屋超過3年，未獲編配亦都沒有領取綜援人士，下個月開始可以獲得1300元至3900元的津貼，預計90000人受惠。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黃天宇： 這個金額就是參考翻綜援裡面嗰個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的一半嘅。但是話夠唔夠？我哋而家呢個都係提供個舒緩啦，唔係話一個租金津貼。暫時呢個試行計劃嚟講都係合適嘅一個金額。 本港今日沒有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对于今次啊《苹果日报》啊嘅报道咧，被指咧系涉嫌违反咗港区国安法啦，而有咧佢哋嘅总编辑啦，同埋佢哋嘅高层咧被捕。咁啊，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啊，谢伟俊你好。 系，志健你好，系你大家好。 嗱，今次嘅事件咧就引起咗即系相当之多嘅关注啊。咁因为即系虽然搜查苹果日报嘅大楼就唔系第一次啦，咁但系今次咧就系话佢哋嘅报道即系佢哋嘅文章啦，唔清楚究竟系报道定系社论啦，系出咗问题嘅。咁呢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会唔会系即系令到大家都疑惑？咁點解會係報導或者係寫啲文章都會有事呢？同埋另一方面就係佢而家話嗰啲嘅文章係自2019年開始呢係刊發，又或者係擺喺佢哋嘅網上平台，但係2020年國安法先至係生效喎，即係2020年嘅6月30號。咁點解2019年嘅文章都要計算在內呢？你點解讀呢？ 當然現階段呢就有關嘅文章有關嘅案情呢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啦，咁都可能評論上都比較困難。不過就你剛才所講嘅兩個問題呢，第一先答到第二個問題先啦。咁雖然呢國安法係未正式實施之前嘅文章，但係如果係有啲譬如話連貫性嘅，例如話一系列嘅圖案又好做法又好，導致到喺國安法實施之後嘅文章睇返之前呢有個連貫性，或者係比較可以所謂證明到佢一個比較係連續性嘅意圖呢，咁呢個有可能作為助證啦。但係我現階段真係無法去再評論究竟點解實施之前嘅文章都會係有問題啦。咁當然我哋要有機會嘅時候可能會更加清楚知道有關嘅理據，或者可能更加容易評論啦。至於第一個問題咧，就關於報導、新聞報導。當然我哋還是係一啲社論咧。其實成件事咧，大家可能對國安法嘅操作，可能現階段都唔係太了解，包括我本人都好啦，都喺度學習中啦。但係我哋比較熟悉嘅，例如話喺誹謗方面咧，如果任何文章啊、任何報導啊、社論啊咁，如果牽涉到有一個誹謗嘅成分咧，恐怕你報導本身咧都已經可能構成有關嘅罪行，但當然那個意圖都係好重要嘅。你事實上係只係或者純粹係報導嗰有關嘅新聞係有個事實，有個外國嘅制裁啊，定還是你個文章裏面咧有一啲指控，有一啲嘅或者推波助瀾嘅想法，希望咧就外國制裁香港、制裁中國嘅話咧，咁呢個亦都有可能構成有關嘅罪行。咁所以好視乎有關文章嘅內容同埋意圖係點樣。 但系警方就话即系涉及到一啲嘅调查细节啦，佢哋而家唔会公开啦。咁但系如果唔公开嘅话，其实新闻界会唔会系都始终可能会觉得就系头上有一把刀咧？即系我唔知道，其实我写嘅一啲嘅文章，又或者一啲嘅报道，会唔会俾你指话我哋有一个嘅犯罪意图噶嘛？ 即系任何新嘅法律出台咧，自不然就会有啲嘅不稳定性啦。亦都希望尽快，无论系调查机构、执法机关或者甚或最后司法机关有个判断之后，大家会可能清楚少少。但系现阶段未有呢种准则嘅时候咧，恐怕大家都要格外小心。虽然话系有新法律有唔清楚的地方，但系其实最终都系个意图问题。又或者正如一般嘅可能法律界人士都会讲啦，如果系唔清楚或者唔肯定嘅话咧，尽可能唔好踩嗰条线咧，甚或可能系需要揾下法律意见，可能多重保障。 咁但係讲到意图呢一样嘢呢，其实我想问，即係喺一般嘅法律嚟讲呢，点样去证实佢究竟係有意图定係冇意图呢？ 好少有案情呢会係真正我讲到明我意图咁样做法嘅，当然都有，但係比较少嘅。多数嚟讲都係睇返其他嘅行为，或者睇返之前之后或者有冇啲咩预谋嘅行动啊，有冇连贯性啊，有冇重复性啊。咁啲都係一個所謂叫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即係環境證供會多比較多啲一切啦。又或者睇翻一個合理嘅人喺個情況之下，會唔會咧有一個無論主觀啊好客觀又好咧，都令到有人相信咧呢個係有個意圖喺裏邊。咁具體嘅細節，當然我哋有好多案例，以往就唔係淨係講今次國安法啦，而係其他普通法我哋原則都有好多係意圖犯案嘅一啲嘅準則或者原則嘅。 我留意到咧，今朝早李桂华总经理啦，其实佢有讲过嘅，就系有啲文章咧系 俾咗即係外國一啲嘅口實啊，去到做一啲嘅制裁行動啦。咁但係其實呢個點樣去證明？即係因為其實寫一篇文章，其實如果你話佢係有意圖嘅話，其實你用啲咩方法去證實係佢係提供到一個口實俾外國政府做制裁嘅一啲嘅行動咧？點樣去到證實到咧？ 恐怕呢個可能由佢答得更加清楚，或者警方有機會再補充啦。但係我如果純粹剛才你所講嘅情況咧，會唔會係有一啲嘅論述咧？是不單止只是很客觀地講出一個事實或者數字，而是有可能呢加了相當多的主觀因素下去，甚或呢有個想法或者所謂意圖呢，是希望呢有關的文章有關的內容呢會是被有些的外國的政府外國官員呢是拿來作為呢香港市民都這種感覺和這種渴求，導致到佢哋咧覺得制裁係理所當然，為香港市民係解困嘅啫，為咗或者拯救香港市民。即係如果有呢一種咁嘅意圖同埋個效果客觀效果嘅話咧，就有可能構成有關嘅行為。 但係其實呢、這個同我去主觀可能寫一篇文章咧，係咪真係可以拉到個關係咧？因為一篇文章可能有好多人可以有唔同嘅解讀方法噶嘛。 是啊，我同意，所以點解即係大家要小心呢？因為有始終有新嘅法例，大家唔係好熟悉嘅新嘅國安法。但係我正如剛才都提過下咧，即使我哋用翻我哋新聞界都比較或者係習慣嘅所謂誹謗法，好多時都係睇翻具體嘅內容、具體嘅用法、具體嘅意思，甚或具體嘅意圖咧作為作準嘅。有時可能真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要好小心睇嗰條界線喺邊度。如果有任何疑點嘅話咧，最好都唔好行得咁近咧。咁呢個就係我可以俾一般嘅意見啦。 嗱，另外就係今朝早咧，就係警方嘅國安處啦，佢哋就係持法庭首令啦，去搜查即係《蘋果日報》嘅位於將軍澳嘅大樓啦。咁亦都據報道咧，就係佢哋打開咗即係台上面嘅電腦啊，就逐一審查咧佢哋啲檔案啦。但係亦都有報道咧，就係佢哋連啲員工嘅WhatsApp 嘅通訊內容咧。都係有睇到嘅噃，咁其實呢一樣嘢會唔會係都係咪都係一個即係首令所容許嘅範圍咧？因為 WhatsApp 就當然佢會有機會係牽涉到一啲工作用途啦，但係亦都可能係一啲嘅即係私人嘅通訊嚟嘅喎。其實首令都可以係咪都可以俾警方一個權力，就係睇曬所有喺電腦入邊嘅檔案，就算係你嗰個嘅WhatsApp 即係。社交的通讯软件的内容是否都可以看到的？ 首先当然要看有关首令的字眼、用词和它的范围，但有时在执行上都很难说完全马上很精准地分开哪一些是真正和案情有关，哪一些可能牵涉到私人方面多一些。反正如果打开了一些通讯的WhatsApp 或者任何嘅 email 啊，或者係電郵嘅户口咧，都有可能咧係兩邊都有嘅。咁但係當然警方佢有責任咧，就係只係用限於係用一啲係同案情有關嘅嘢，甚至係好小心保留翻其他如果係私人嘅信息，佢哋都有佢嘅責任咧，係唔能夠隨便公開啦。但到最後究竟邊啲係有效，邊啲係有用，邊啲係唔應該掂嘅咧？呢啲可能都真係要喺執行上咧係要具體睇，就唔能夠好片面咁樣講話邊啲得，邊啲唔得。 另外亦都被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亦都问到啦，即系市民继续买《苹果日报》或者佢喺网上分享《苹果日报》嘅文章，系咪都会触犯咗国安法咧？咁样咁啊，李家超同埋阿李桂华其实都分别有回应过嘅，就系要视乎有关行为嘅意图同埋事实嘅。如果佢有关人士嘅意图并非要危害国家咧，咁个行为咧就唔受规管。咁但系当啲市民佢哋去到即系可能系分发咗有机会是涉及警方说有问题的那几十篇文章的时候，其实你怎样去证明他究竟是有意图去分发，并且希望达到一些可能是跟国安法相关的效果呢？会不会令到市民方面都会是觉得有一个恐惧在这里呢？ 或多或少有新法例，特别一啲比较咁严重嘅法例出台之后咧，大家真系更加要小心啦。咁如果你话一啲文章好清楚讲到明系啲口号式嘅，或者系好毫无疑问咧系要求一啲外国势力系制裁香港、制裁国家嘅话咧，而你又再去分发嘅话咧，当然自不然个风险大咗啦。 但你相反，如果你只是購買一份報章，裏面可能很多不同的文章，甚至可能有體育版，有些是財經，有些甚至是普通一些文章的。咁當然就係好難證明到你買份報紙或者分發嗰個信息咧，係同一個侵犯國安有關。咁所以好視乎究竟你所謂幫襯買嘅嘢，或者你想傳發嘅信息，係咪一個具體或者係唯一性，係真係同要求制裁有關嘅一啲內容咧，定還是係可能一般性多啲咧？咁而其次都睇埋你究竟係想話你傳發出嗰個你嗰個企圖係乜嘢咧？你話純粹係同朋友之間分享翻，話啲文章咁嚴重、咁離譜都有可都會嘅。咁即係如果你嘅意圖只係純粹話一種咁嘅分發咧、分享咧，咁當然係比較難構成有關罪行。但係如果你係見到呢個文章，你係想加把勁、幫把手嘅，將呢個力度加強嘅，令到更加多外國人或者外國嘅勢力見到呢啲文章之後咧，會加強嗰個制裁嘅力度，或者係更加安心去制裁香港、制裁中國嘅話咧，咁自不然你嘅意圖亦都可能會求人得人，咁所以有時真係要睇具體嘅情況。 李桂華話叫市民即係唔好自招嫌疑啦，咁係咪即係最好唔好轉發呢啲嘅文章？ 免得過，如果個文章本身係唯一。單一好清楚係要求制裁香港嘅，咁自不然你就免得過就無謂周圍發呢啲文章啦。因為呢個事實上都係令到自己咧，可能就算唔係違法都啦，都會係比較多啲個問號，你都冇必要啊。其實呢一方面咧，其實誹謗方面咧，其實冇乜分別嘅，誹謗可能仲嚴格添。 好多謝你，謝偉俊議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失业情况进一步改善，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的失业率是6%，较上次回落0.4%，有233,300人失业，减少大约14,200人，就业不足率是2.8%，回落0.5%。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下跌，其中建造业、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运输业以及艺术、娱乐和康乐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随着经济复苏和本地疫情减退，劳工市场进一步改善，但全球疫情的演变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部分行业的失业率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以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政府公布为轮候公屋超过三年的一般申请住户提供现金津贴，计划以试行形式推出，为期三年。符合资格的一人家庭每月获发1300元，六人或以上的家庭获发3900元。有关申请人需要是两人或以上的公屋申请住户，或者高龄单身人士优先配屋计划的申请者，他们不可以住在公屋或者是房委会中转房屋，不能够领取综援，亦都要未获首次公屋编配。房屋处处长黄天宇说，申请者不需要提交租金收据或者租约作为证明文件，处方会在六月底向大约90,000名合资格申请住户发出通知书和申请表，预计要1至3个月处理申请。他提醒申请者要填写真确资料，处方会抽查，如果蓄意留报资料可能会被检控。警务处国安处朝早拘捕苹果日报5名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大批警员又手持法庭手令，到苹果日报位于将军澳的大楼搜查。搜查令授权警方处理包括新闻材料。有传媒直播警方搜查大楼之后的情况，采访部部分电脑的主机被拆走，亦都有书台的柜桶被拉出。苹果日报说，采访部多名的高层和记者的电脑被警方拆毁，硬碟被带走。根据苹果日报的相片，早前在搜查期间有警员用记者的电脑查看资料，大楼内的记者早前被要求离开编采部，要到楼下的空地或者是5楼等候，有警员阻止记者拍摄警员搜查。日本东京都新增452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再多7名患者死亡，重症患者减少至40人。新增的7名死者年龄由60多岁至90多岁。 東京都至今有超過167,800人確診，2190名患者死亡。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但有一兩陣驟雨，下星期初驟雨逐漸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西贡公路的意外，咁较早前西贡公路近北港段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的西贡公路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的交通都非常挤塞噶。出九龙的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咁而反方向入翻西贡市中心，龙尾就去到近静直之中学。咁就系西贡公路近北港段因为较早前有意外，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近静直之中学同埋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马纪仙峡道近宝云道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而家龙尾分别去到港景别墅和红棉路近坚尼地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绿林街一段车多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去到近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以及象鼻山路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的。今次呢是苹果日报的五名的高层人士呢就是被拘捕的事件，引起了相当之多的外国媒介的关注的。还有亦都有一些的外国的媒体呢看到呢他们就即是用了警方的说法说这个苹果日报的采访室呢，苹果日报的大楼呢就是一个 罪案現場咧呢一句字眼咧作為佢哋嘅標語嘅。咁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啦，佢就話咧係會對協助教唆及資助危害國家安全者追究到底。咁佢亦都話咧，任何人從事新聞工作作為保護傘，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特區政府咧一定會採取咧最嚴厲嘅工作咧依法打擊嘅。咁而中聯辦咧亦都係就呢個事件咧發表咗聲明啦。咁佢哋就強調啦，就話新聞自由唔係違法行為嘅擋箭牌，任何人不論職業身份同背景。及其背後有何勢力支持，如果是違反了港區國安法和有關的法律，都會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電話號碼18731，大家有什麼的評議可以打來和我們傾傾的。電話旁邊我們請來一傳媒工會的發言人林偉聰的。林偉聰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不如先講講你們現在的工作狀況如何？ 今朝咁大家都見到嗰個情況，就係有即係警察入嚟做咗一輪嘅搜查啦。咁我哋初步點算呢，就唔計五位被捕同事嘅我哋一共呢應該有冇有41部電腦嘅主機呢被檢走咗嘅。咁就呢啲電腦呢就主要都係屬於編采人員，包括有記者，包括有採訪主任，包括有一啲影片嘅編輯等等咁樣。咁我哋同事咧都喺即係呢個硬件上面嗰個影響咧，就盡量我哋用唔同方法去補救啦。我哋攞啲後備嘅電腦啊，或啲同事係用電話好，或者 work from home 好，咁我哋盡量咧都填補翻個硬件嗰個空間個不足啦。咁我哋就盡量都繼續維持住嗰、那個即係個新聞嗰個工作。 即系到而家呢一刻为止，你哋嘅新闻嘅编采工作咧，剩翻喺度嘅工作人员都系继续进行紧嘅。 继续嘅，冇错，我哋冇停止过，都继续嘅。 可唔可以讲讲咧今朝早个情况啊？即系睇到电视嘅新闻画面咧，就系所有员工都唔能够入到去佢哋自己嗰个工作间啦，而应该系要留咗喺另外嘅一个即系餐厅嘅地方啦。咁喺警方去搜查你哋嘅电脑嘅时候，其实有冇你哋嘅人员喺度陪同嘅咧？ 我自己本身咧，今朝咧都唔喺即系office 嘅，咁但系即系睇翻嗰个即系直播同埋同即系同事嘅了解咧，咁就有少部分同事咧系获准可以喺即系我哋办公室嗰个楼层嗰度咧睇住嗰个情况嘅，咁但系即系同上次唔同啦，你见到记得上次我哋即系直播各位同事都可以繼續留低離遠咁樣可以即係睇住嗰個搜查個情況啦。今次咧就好明顯就唔俾啦。咁我哋兩部即係直播嘅 cam 咧，就一個要上天台，仲甚至乎唔可以喺上面影落嚟。咁另一部就要喺大閘出面記者區咁樣。咁個透明度係比上次係爭好遠嘅。咁加上今次佢係搜查新聞資料咧，咁我哋更加緊張，咁所以即係我哋覺得嗰個情況都唔理想。 除咗啲電腦主機之外咧，譬如啲記者嘅或者係編採人員嘅記事簿啊等等嗰方面嗰啲咧，有冇都係列入搜查之列啊？ 我哋可以見到好多同事，即係編採人員同事嘅位咧。書台佢哋啲櫃桶啊都有俾人即係抄過嘅痕跡嘅。咁我哋好多嘢係即係譬如記者部可能同事更新咁早佢未返到嚟就唔喺公司咁樣啦。咁但係其他台面嘅嘢呢都肯定有抄過嘅。咁至於有冇實際有冇俾人檢走呢，我哋呢一刻呢就都仲未掌握到會唔會有個別嘢其他嘢拎走咗。咁但係我哋淨係 confirm 到就即係41部電腦咁樣囉。 今次嘅事件，你哋嘅同事啊，个心理上有冇啲咩嘅影响咧？譬如有冇人话可能都有忧虑，会唔会自己受到牵连咧？ 一定有噶，一定有。我谂都亦都唔系今日开始嘅事啦。咁自从即系旧年啊，黎生被捕，跟住第一次冲入嚟，即系冲入嚟呢度 office， 到今次 即係我哋直情係編採人員，係我哋好多即係每日都一齊開會嘅上司咁樣即係拉咗咧，咁我相信即係對同事都會有一個更加大嘅衝擊啦。咁我諗憂慮係即係人之常情，我諗好多同事都會 share 有呢個感受咯。咁但係呢一刻大家我都見到即係都仲係相當專業啦，大家都仲好努力咁樣即係為今日嘅新聞即係繼續工作緊。 嗯，你头先就话啦，即系你哋啲同事就继续用手机啊，又或者系home office 嘅方式咧，去继续做呢啲嘅编采工作啦。咁但系有1800万元嘅资产咧系被冻结咗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哋个实体版仲有冇可能可以出到版啊？ 我哋即系工会今日向即系我哋嘅了解咧。起碼聽日咧應該係冇問題嘅，咁就即係我哋嘅負責即係報紙嗰邊嘅主管亦都講到明啦，我哋聽日繼續會出報紙。咁至於長遠嗰個財政嗰個影響咧，就恐怕我哋而家都仲未掌握到啦。咁可能我哋都要，我諗今日即係當務之急，大家最關注都仲係嗰五位同事。即係被捕嘅五位同事嗰個情況啦，咁但係我哋工會一定會跟進住嘅，即係嗰個長遠一個凍結嗰個對於同事對於公司個影響。 嗯，即係聽日都仲可以出到，但係跟住再往後係咪仲可以出版到？你哋未掌握到個財政狀態究竟係如何？ 係啦，咁我諗我哋都要同公司去即係再了解咯。呢一刻我哋都唔掌握嘅嗰、那個即係嗰個凍結對於我哋實質運作個影響係點樣？ 嗯，另外你哋嗰五位嘅人员啦，系牵涉到即系前线嘅总编辑啦，吓咁同埋你哋嘅动新闻平台总监啦，即系我睇到就有一啲嘅被捕人士佢哋嘅家人啊，就话佢哋都应该系已经有法律代表嘅，系咪啊？ 我理解呢、這個喺呢一刻我理解係嘅，應該係嘅。咁即係公司亦都會，我理解公司都會向佢哋即係有一啲法律嘅援助。咁但係實質上，實際上佢哋嗰個即係個律師個情況係點咧？工會就唔係好掌握嘅喺呢一刻係。 嗱咁啊嚟緊啦，即係向前望啦。咁你哋作為員工有冇啲乜嘢嘅？打算或者有冇啲乜嘢嘅其他嘅谂法咧？ 我谂今日都我谂警方啦，或者系即系官员啦，都即系有讲过啲说话啦。即系似乎就想即系呼吁，系咪呢度同事唔好再喺度做咁样啦？咁我谂今日呢件事係即係嚟得好快嘅，亦都好急。咁我諗同時咧都需要啲時間去消化。咁實在係工會冇辦法咧，即係代表每一位同事即係講佢哋自己嘅諗法係點。咁我諗每一個人去衡量佢個崗位嘅風險，或者佢可以承受嘅幾多風險嘅壓力都唔同。咁所以有好多原因，好多考慮咯。咁但系事实上亦都唔系今日先谂嘅，我谂过去一段时间，即系由我谂早两个月，即系警务处长邓炳强即系多次咁样点名施压，有啲官媒亦都话要取缔苹果，咁其实都已经对我哋同事咧都有构成咗即系形形色色嘅压力噶啦。咁我谂每位同事都会为自己打算咯。咁工会喺呢方面咧，就真系冇办法代佢哋回答。 但系往后咧，嗱，因为你哋个声明咧都话啦，即系希望尽力可以维持报纸如常出版啦，会继续报道啦咁样。咁但系譬如往后你哋如果真系可以继续嘅时候，譬如你哋喺报道啊各方面啊，甚至系譬如即系揾记者揾人去到做采访嘅时候，你哋睇到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當然，如果以而家即係呢個即係困難嗰個形勢，如果你話要請人，我相信都會特別困難啦。咁但係譬如如果你講 編採嘅方針，報導嘅方向。咁其實喺我諗冇幾耐之前，管理層都開過一個即係員工大會，同同事去即係承諾咧，佢哋會維持，即係雖然個有大壓力，但係會維持一貫嗰個編採嘅方針。咁呢一點，我相信到而家都係。是依然有效的，是。 嗯，但会不会担心，即是不知道这条线其实是在哪里呢？ 担心当然担心，有个安法即是生效第一日其实已经担心。事实上是我想很多，不是只是传媒行业，很多其他界别的人士都讲过，即是那个法例那种写法，那个红线那种飘移的程度是很令人担心的。但是即是我们在这个岗位，咁就即系都只能够做翻我哋岗位应该做嘅事。 明白，好，唔该晒你，林伟聪，暂时倾到呢度啊，麻烦晒你，再见，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林伟聪是一传媒工会的发言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1872311， 今次事件在不同的即是香港的媒介和国际媒介都相当之关注的，你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跟我们倾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又系呢个暖男叔叔同大家解答下同英文发音有关嘅问题嘅时间啦。今日咧嘅听众问题咧系 successful 成功嘅呢个 adjective。个发音系点样可以读得好少少？因为佢读呢个字咧就非常之难读，事实上亦都系嘅。successful。第一件事要留意嘅咧，我哋唔系好大声嘅一个 suck 咁样嘅，我哋唔会 successful 嘅，系轻轻嘅，只需要轻轻嘅一个 suck。OK， 呢个第一个要留意嘅东西，因为后面嗰个先系重音嚟嘅，第一个音节越轻越好，所以 suck。第二个要留意的地方呢，当然呢是 SUCC 的第一个 C 呢，我是读 K 音的，所以呢是 suck， 好轻的 K， suck。 好啦，第三个留意的地方呢就是 sess 呢是重音所在。So, 扔埋一起呢是 success。OK? 去到最尾 full 呢都有少少难度的，因为是有个 L 音在 full。OK? 所以successful 例句 he's a successful man， he's a very successful man， 他是一个非常之成功的人士来的，的男人来的。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力量， 18723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记者协会嘅主席杨建兴嘅，杨建兴你好。 是，你好啊，陈燕婷。 今次的事件，你们觉得对于新闻界的影响会是怎 样？两个主要的问题，一呢就是苹果日报被指是因为登载了几十篇一些的文章，而那些文章呢就是说是涉嫌即是勾结外国势力啦，危害国家安全啦。咁无论唔清楚係啲咩嘅文章啦，就算係一啲新闻报道或者一啲自己评论嘅文章，转载人哋嘅文章，其实都系一啲文章。咁样嘅话咧，就令人好担心，即系会唔会即系一啲文章、一啲内容、一啲言论都可以系而家就被视为即系被认为系危害国家安全啦。咁呢个同即系已然入罪嗰条线咧，已经系其实真系越近嘅吓。第二点就系佢今日派咗几百个国安人员去啦，咁搜查我哋都见到攞走咗啲电脑啊，开一啲电脑啊，甚至应该都係有开一啲即係记者嘅一啲嘅手提电话， 咁嗱，呢個對記者採訪保護佢哋嘅新聞材料。对他们即是拿到的一些资料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人士的保密呢是受到很大的威胁。即是特别是传媒工作很多时候都会是所谓爆料有些东西敏感的啲人会信任传媒是会保护他们的一些的身份消息来源咁至放心去即係講一啲嘢等佢哋去追查揭發一啲可能社會上係不法或者不公義嘅事情。咁或者表達一啲即係佢哋一啲心裏面嘅一啲睇法。冇咗呢啲嘅或者你公眾覺得呢啲保護保障係冇咗嘅話呢咁佢可能會感到好害怕即係仲接唔接受傳媒採訪啊訪問啊或者係向傳媒提供啲消息啊咁然後調返轉媒體佢哋亦都會擔心佢都佢隨時俾人搜嘅嘢嘅話呢咁佢仲可以點樣去即係進行呢啲工作呢咁呢個係呢兩個都係今次事件帶出嚟好嚴重嘅問題 嚇。但係楊建興針對住即係前一點啦，即係究竟會唔會係以言入罪啦？咁今日朝早無論係國安處嘅警司李桂華啦，以至係保安局局長啊李家超咧，佢都一再強調唔單止係要睇嗰個事實，亦都要睇嗰個意圖啊嘛，即係要有犯罪嘅事實同埋犯罪嘅意圖啊嘛。咁如果你冇意圖嘅，咁其實就即係未必係可以。话即系用话你违反嗰个法例啦，咁而第二样嘢咧，至于佢入到去大楼嗰个搜查嗰度咧，其实佢亦都系拎咗个法庭个手令嘅噃， 系 咯， 吓。后边嗰度咧就系国安条例、国安法下边嘅一啲条文，以至于嗰个实施嘅细则咧，其实都俾咗国安人员相当大，甚至可以咁讲，即系冇乜限制制约嘅权啊吓。咁甚至我未即係好仔細睇返個條文，甚至佢可以冇法庭手令都可以係話緊急情況呢就佢可以去攞去攞。咁而我相信法院佢收到呢、這個申請實際上亦都冇空間 say no 嘅，即係話拒絕。咁雖然包裝成為佢攞咗個法院手令，但實際上法院制衡呢個執法部門去保護即係新聞材料嗰個能力係極為有限，甚至可以講係冇啊！咁只係好似觀感上啊，佢係攞咗法庭手令，但係現實上法院係無從係say no 嚇。咁意圖嗰個問題嗰度就係好主觀啦嚇。咁媒體可能係訪問一啲人或者轉載一啲嘅文章都係一種意見都係一種意見咁樣下。咁但係執法部門佢認為你係嗰個動機、那個意圖係要去勾結，而勾結然後呢就係、是、嗰種勾結呢就係、是、危害國家安全。咁樣嘅話呢其實就嗰條線咧，其實係係好傳媒係好造成好大嘅一啲嘅危險嘅，個風險好高。 係嗱，由於明白啦，由於咧警方而家就話即係涉及到一啲嘅調查嘅證據啦，咁所以咧嗰幾十篇嘅文章到底係乜嘢嘅文章？係新聞報導啊，定係評論文章，定係社論啦、啊？咁到而家為止咧都唔清晰，係冇公開嘅。咁而國安嘅案件咧，我哋見到即係以往嘅例子咧，其實都冇咁快開審嘅。咁即係話可能有機會我哋新聞界都好耐都未必會知道咧，究竟嗰幾十篇文章會係點樣嘅喎？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覺得對於傳媒嘅生態會有啲咩影響咧？ 這個其實幾荒謬嘅嘢，因為如果係一篇文章，其實都已經係見咗報嘅，登咗報喺網上又好，印咗出嚟又好，咁仲有啲乜嘢嘅機密要保密嘅嘢咧？咁然後就係剛才你提到啦，即係佢又唔話俾你知係啲咩嘅嘢，咁其實甚至話俾你知咧，其實都已經可能對會對媒體係有好大嘅影響，就係話，咦？ 啊，原來即係以前做某啲訪問、某啲言論轉載某一啲嘅文章，咁就係、是、會再引申到就係話你有一個咁嘅動機，而呢個動機咧就係、是、違反國安法嘅話，咁你落去即係點樣即係仲做唔做呢啲訪問，登唔登載呢啲文章咧？呢、這個第一，第二嘅就係、是、亦都相當好實在嘅就係話。今次《蘋果日報》有一啲係2019年嘅一啲嘅文章，咁其他嘅媒體網媒又好，或者係一啲嘅雜誌或者其他嘅平台，相信唔排除其實都有類似嘅文章。咁點樣即係咁點樣去會唔會有朝一日又會即係都俾人插翻出嚟，就係、是、哇話你動機有問題，就告你咧嚇？ 嗯，咁啊，呢啲都系大家嘅关注嘅。多谢你，杨建兴，暂时倾到呢度啊。杨建兴系香港记者协会嘅主席。其实就住呢件事咧，我哋都有邀请警方接受访问，但系对方咧就未能安排嘅。跟住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西贡公路，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跟住北港嘅封路已经重开，不过来回方向仲系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西贡公路近郑直之中学，同埋大网仔路近住大环。另外喺屯门嗰边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而家中快线都系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三圣噶啦，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日村。重复一次啦，就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中快线都封闭咗，龙尾排到三成。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因为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系要间封噶。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国际呢，后续呢也还是会呈现这样一个态势，涨幅呢不会那么大，会变小。但是呢，如果说完全要下跌呢，这个空间可能现在也还不具备。 严跃进认为，只要资产价格走势平稳，各地政府不会频频出台政策打压楼市。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8,558点，升121点，成交额系1,402.5亿。恒指夜期跌26点，做紧28,406点，成交超过1,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599蚊，升2.5；中芯国际24.3，升1.25；美团290蚊，升2；小米集团28.3，升3.5。比亚迪股份223蚊，升17蚊；盈富基金28.88，升8仙；阿里巴巴203.8，升4；中国平安78.75，跌5；苏豪中国4.6，升8；舜宇光学科技213.8，升15.2。五大升幅股份：建全国际控股、慕容家居、商运控股、8088投资、中国集成控股。五大跌幅股份：节能元件股权、道和环球、民信国际控股、智傲控股、恒伟集团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5，日元110.75，瑞士法郎0.916，加元1.234，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系报16,730蚊，比上日收市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9.64美元，卖出价1,800.58美元。港汇指数100.8冇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新墟街市中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而家近新墟嗰段嘅车龙排到去近扫管笏，咁而后少少咧，近小榄段嘅龙尾就喺加龙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兴芳路嘅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咗场，咁但系而家大嘅交通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大涌道回旋处。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我哋评论员系黄伟豪啊，你好，黄伟豪。 你好啊，陈燕平，大家好啊。 嗱，咁啊，今日咧就系《苹果日报》咧有五名嘅高层人士啦，就被涉嫌违反国安法咧而被拘捕啦。咁亦都咧有大批嘅警方咧去到《苹果日报》将军澳嗰个大楼入边咧搜查啦。咁事件亦都引起咗相当之大嘅关注。咁睇到咧就系、是、有八个传媒工会同埋组织咧。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对于国安处拘捕苹果日报管理层和搜查报馆是感到震惊和不安，指事件令到传媒和公众担心港区国安法被武器化，有恃无恐针对报道及文章，对媒体管理层和新闻工作者作出拘捕，对新闻自由构成严重威胁的。今次黄伟豪，据警方所说，主要就是涉及到苹果日报由2019年开始啊，喺佢哋嘅即系报纸啦，同埋实体同埋我哋嘅平台咧，所刊登嘅几十篇嘅中英文嘅文章啦。咁但系就冇具体指出咧，究竟呢啲文章系一个新闻报道啊，定系一个嘅评论啦，定系佢哋嘅社论啦，定系点样？即系今次嘅事件，你觉得其实对于成个社会会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咧？ 嗱，我諗咧，因為而家掌握嘅資料又唔係好多，咁但係如果有嘅資料咧，都令到人哋幾擔心嘅。咁我諗擔心嘅地方咧，就係、唔知道條線咧係點樣畫。咁有幾點我覺得可以即時回應一下啦。咁希望到時我哋多啲資料嘅時候，又可以清楚啲去分析啦。咁第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係牽涉到話制裁啊、國安法，咁點解又會去到2019年呢？咁似乎即係19年其實我哋都未有呢個國安法，咁又好似又去返個問題，話會唔會真係有個追訴權？咁即係你即使好乖，即係喺國安法之後呢就唔再做其他嘢，即係做一個好好嘅市民嘅時候，會唔會你之前做嘅嘢其實都有一個追訴力呢？咁即係第一個擔心啦。咁第二個擔心呢，就係其實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警方所指個幾篇文章，即係有啲傳聞就話幾十篇，我聽我啲報道話，喂唔止，可能有100篇。 警方就話幾十篇咯。 幾十篇嚇，咁我又想知嗰啲文章究竟係啲咩文章咧？咁因為有啲報道又話可能唔係純粹係評論文章嚟嘅，可能係牽涉到報道，特別係外國嘅集會嘅，即係有啲咁嘅，即係喺網上啊，或者有啲咁嘅討論啦。咁因為咧呢、這個如果係牽涉到報道都會觸犯國安法咧，咁就令到人哋擔心，即係。其實不是你去鼓吹那件事件，只不過那件事件是發生了，那你報道，但是那件事件呢那麼巧，其實就是關於一個集會，就說要求外國制裁香港或者是中國的，那其實都報道都已經是踩了一條紅線的話，那就這個就對於新聞報道、新聞自由很大的影響。那即使是評論呢，為什麼我真的很想看回那個就是那幾篇文章呢？即使評論都可以是一個很客觀的分析的，譬如你都可以很客觀的分析根據一些資料得到這樣的結果，但是那個結果未必是即是國家想見到，也未必是官員想見到，但是可能他的分析是有證據、有個邏輯的。那會不會這個其實去了一個新的演繹，就是說喂，只要你的結論呢是違反國安法呢，其實你的分析是怎樣客觀啊，或者你的分析有多少證據呢，其實都是不得的。那所以我想現在整件事發生緊呢，就好像也都是令到很多人覺得又多了一些禁區。多咗唔緊要啊！我諗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好似又唔好清晰，又唔知邊度係禁區，咁所以就可能就會導致到咧，大家不如為咗安全起見咧，就唔好再討論呢啲嘢字啦。咁會唔會令到新聞工作者其實就唔想再做某啲新聞咧？因為嗰啲似乎好高危，甚至係評論呢啲咁嘅事件嘅人亦都即係評論員啦、甚至係學者啊，咁可能都係對於一啲高危敏感嘅議題咧，係避之則吉，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效應係產生咗咧？咁我哋都要即係觀察一下一段時間。 啊，咁啊，今朝早咧就係國安處嘅李國華警司咧，佢就話即係嗰幾十篇嘅文章咧，呼籲外國政府制裁香港。咁其實佢就話即係藉以提供口實啊，俾外國政府咧制裁香港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呢個係咪涉及到一個？即係我寫篇嘅文章，可能咧我想去表達另一樣嘢嘅，但係喺人哋嘅角度就係用另一個方法去解讀。咁究竟如果人哋用另一個方法去解讀嘅時候，咁係咪真係關個文章嘅作者事咧？ 其實呢一樣嘢咧，喺啱啱立國安法嘅時候咧，都好多人討論嘅。咁嗰度討論咧，反而唔係即係較多嘅討論咧，反而未必純粹就話呼籲外國制裁，因為呼籲外國制裁比較具體啲，大家知道。更加難預測嘅就話即係引起即係大家對特區政府嘅仇恨啊！咁呢一樣嘢，喂，可能講嘅好正面，但你睇完之後好嬲嘅話，咁會唔會又觸犯咗國安法咧？ 我嚟聽聽有位聽眾嘅睇法啦，曾先生你好，曾生。 系你好啊， 系曾生你好， 请讲啦，曾生。 我想讲咧，呢个政府咧，你即管玩得开心啲啊！我哋香港市民真系香港市民唔惊啊！听日我哋每人买几份报纸，你咪慢慢玩啦。系啊，你而家系咁逼我哋，系啊，我哋会变阵嘅，系啊。即系你好似打疫苗咁，系啊，你而家边有人打啫？冇人听你指责 嘅。即系曾先生，你即系曾先生，你 咁逼我哋，我哋咪做啲同你相反嘅嘢咯，系啊，你嗌我哋打疫苗咪唔打咯。 咁嗰个要 咪买苹果咯，系啊，因为你政府而家系咁样做嘢嘛，咁我哋咪咁样做嘢啦。 咁打疫苗就唔可以相提并论嘅，应该系要由你嘅健康考虑出发嘅。 去到咁尽嘅，明唔明啊？ 系好啊，多谢晒曾先生嘅意见啊！呢个即系今次嘅事件，亦都会唔会引起公众另外一个嘅反弹嘅情绪咧？咁不过亦都咁讲，其实究竟苹果日报啊，佢嗰个运作可以继续到几时咧？呢个亦都可能系另一个疑问，因为佢有1800万嘅资产咧系被冻结嘅，咁除非获得保安局局长的批准，否则就不可以用的。那在个财政资源上，他们如何继续维持下去呢？苏先生你好，有什么看法？苏生。 喂，主持你好啊。 你好，请讲。 我想问呢，我想发表一下，就是今朝苹果发生的事呢， 是 日日都开口国安法，马国安法已经令人极度讨厌了。我今天看记者会那个所谓李桂华讲呢，他又说发表一些什么这样的，就是涉嫌他有事啊。咁我又話嗱，譬如你港台做得唔好啦，我寫啲文章就呼籲或者見人嚟投訴港台咧做得咁樣差喎，咁就冇問題㗎嘛，你咁都當一個罪名，真係好可笑啊！另外三番四次動用咁龐大嘅警力進入一個蘋果大樓，我覺得呢個極度負面，對世界睇到都好肉酸啊！咁你如果真係呢啲罪名真係成立嘅話，你都無需要咁樣嘅手法啊手段去進行一個拘捕啊嘛，佢簡直就係高調。想嚇市民或者嚇同做俾世界睇，根本唔可以令到香港市民咧係安心啊信服嘅。根本同埋嗰個李家超講嗰啲都係，佢講啲虛無縹緲嘅。其實你如果直頭講話，我而家要蘋果執笠，唔可以俾佢喺香港生存，咁啊你條氣仲順喎，就唔好再做埋啲咁嘅小動作啦。我覺得佢哋 好。多谢晒阿苏先生有佢自己嘅意见同睇法啦。咁不过今次事件咧系引起咗外国传媒嘅广泛报道啦。咁同上次嘅首一传媒嘅大楼一样啊，都系有好多嘅相关嘅报道。咁但系今次咧同上次嘅性质好唔同咧，就系佢哋系攞到法庭嘅手令咧检取咗新闻材料嘅。咁事件到底对于香港整体嘅传媒生态会有啲咩影响咧？咁同埋都有记者嘅工会咧系话提出咧就系你应该公开咧嗰几十篇嘅文章，等大家知道究竟系啲乜嘢文章啊？起码大家即系咪第时去到做报道啊，或者做评论嘅时候，知道其实你条线喺边度咧？咁呢啲嘅后续发展，我哋有机会咧再同大家系去留意一下。转头翻嚟讲另一个议题，就系法援嘅问题啊。 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 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教授， 基本法基金会会长李浩然博士， 50年后主持叶国华， 6月25日星期五晚上7:30举行，一起探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机遇与挑战。 登记入场的详情，请留意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1。咁啊，黃偉豪傾另一個咧法援嘅問題啦。咁其實咧過去嗰段時間咧，都聽到有一啲嘅建制派嘅議員咧，就認為即係法援嘅制度咧係咪遭受到濫用嘅嗱？首先就佢哋係質疑咧一啲嘅難民嘅聲請啦，或者係酷刑聲請啦。咁啊，會唔會係有一啲嘅人士係獲得呢個法律嘅援助，咁從而係令到咧呢一類嘅即係聲請咧係有出現咗一個濫用嘅情況？咁样，咁而家咧，另外嘅一啲嘅立法会嘅人士又关注，会唔会系嗰啲嘅法援嘅个案啊，只系偏配喺某一啲嘅律师嘅身上面，咁甚至有议员就话喂，咁会唔会系咁样会令到成个法援制度成为咗一个提款机啊？有一个咁样嘅论调。咁嗱，其实咧政府个方面咧，亦都系即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啦，佢就话咧政府正系检讨紧咧现行嘅法援制度，研究咧收紧律师同埋大律师咧接办法援个案嘅上限，即系话咧可能会系减少咗律师咧可以接法援案件嘅数量嘅，咁甚至都有议员提出咧，就系话喂，系唔系俾佢哋做一个即系轮班制，轮到边个律师咁咪俾边个律师咯？咁样，你点睇呢一番嘅讨论咧？ 嗱，我谂咧，法律咧，其实好着重一样嘢咧，就系话当事人都觉得系呢样嘢系公正嘅。我记得其实系亦都喺呢个节目上边咧，我都访问过一啲法律界嘅人士，甚至系法援即系相关嘅人士啦。咁我谂其中一样嘢。就點解要俾個即係當事人去揀律師咧？就是、起碼嗰個人自己都心服口服，覺得揾到一個最幫到佢手嘅律師。咁所以如果呢個權利咧係受到限制嘅時候咧，我亦都係擔心，因為法律嘅公義咧係要當事人都覺得係公義。咁似乎你限制咗佢選擇律師嘅自由，而呢一樣嘢其實喺基本法裏邊咧都講咗其實香港市民係擁有選擇律師嘅自由。咁所以呢樣嘢收集會唔會影響咗當事人對於即係？法律呢一样嘢嘅信心咧，咁我又有少少嘅担心啦吓。 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法律界嘅人士啦，就系大律师咧石书明啊，石书明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啊。 石书明，如果根据翻而家相关嘅资料咧，而家律师咧就系对于佢接办嘅个案咧，法援处啊，即系如果根据法援制度啊，律师根据佢可以接办嘅案件咧就有上限嘅，包括咗就系过去12个月唔能够超过35宗嘅民事案件啦，或者过去12个月唔能够超过25宗嘅刑事案件，又或者系收取嘅法律援助费用咧系达到75万嘅，而大律师咧就系话过去12个月唔能够接超过20宗嘅民事案件，又或者咧过去20个月咧唔能够接超过25宗嘅刑事案件，或者收取嘅法援嘅费用咧达到150万元嘅。我想问，即系其实呢一个嘅限制咧，如果再收紧咧，你自己点睇呢？ 我觉得呢个限制将佢收紧嘅话咧，根本就唔系一个以當事人嘅利益作為最大嘅考慮嘅一個決定咯，即係我覺得而家咁多呢啲咁嘅聲音發出嚟，主要係因為嗰啲人根本唔明白嗰個而家嗰個制度係點樣嚟到運作法，亦都唔理會嗰個當事人嘅權利，而只不過係因為而家有嗰啲案件咧，就係需要即係由2019年嘅社運出現咗，咁之後而家咧就法援嗰度開始嚟到處派律師處理啦，咁樣嚟到我嚟做文章。我覺得呢一個上限係唔應該收緊嘅，因為咧，其實如果你講緊話150万呢個金額咧， 大律師 呢一、這個呢一大律師嚟講咧，其實大家都喺行內裏面知道咧，做法援嘅案件咧，其實係已經比一般大律師或者律師嘅收入可以賺取嘅律師嘅酬勞咧，係少一大截嘅，係，即係做法律援助嘅案件，有部分嘅原因咧係可以話係有部分係公眾服務嘅成分喺度嘅。咁但係即係呢一個金額嚟講，其實到咗最終你計一計下一件案件，譬如話我哋而家唔好講緊啲好長嘅暴動案件啦，即係喺高等法院嘅都係閒閒地一件案件，都可能都審20日啊、30日啊咁樣。咁其實嗰個金額本身咧，就已經只係可以足夠你可能係做2至3件案件嘅啫。 咁之後跟住咧，你嗰年裏邊咧，你就唔可以再做其他嘅案件噶啦。咁啲人可能會話：佢話哇，咁你即係都夠啦，做兩三單咁樣。咁但係你要考慮到嘅就係話，因為喺去到區域法院同埋高等法院咧，嗱，法院啊只係涵蓋呢兩個級別嘅法院嘅啫。嗰啲人面對嘅控罪咧，往往都係非常非常之嚴重嘅控罪嚟嘅。而嗰一啲嘅需要受助嘅人咧，嗱，法援唔係話總之你係有批唔係有批，即係佢一定係睇你自己本身有冇過唔過到個資產審查，先至會批俾你嘅啫。咁如果係即係一啲唔可以負擔到律師費嘅人，佢哋面對住一個刑事嘅訴訟，咁佢哋可以做到呢啲案件嘅大律師就越嚟越少，或者可能會係。就是因為呢個上限嘅原因係處理唔到呢啲案件，咁樣嘅話對於當事人嘅嘅保護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破壞嚟嘅。即係我哋唔好講話，即係因為而家見到好多主要係針對一啲暴動嘅案件啊，即係19年嘅案件，所以啲人先至咁多嘢講㗎咋嘛。咁如果你話嗰啲人出嚟搞事唔應該有快活嘅話，咁強姦謀殺爆竊嗰啲人，咁嗰啲點解佢哋可以得個法援呢？因為嗰個基本嘅原則就係一個係一個無罪嘅假定，無論你面對嘅指控係幾咁嚴重都好，你都係有權係得到一個律師嘅代表，而呢個律師係一個你可以有權選擇嘅律師。如果你話派法援派俾你啦，我有邊個？即係總之你俾呢個你就要用啦。咁呢個我真係變咗官派律師咯。 咁石書明，我想問一下，咁如果係官派律師或者即係冇咗嗰個自由選擇律師嘅權利呢，咁你覺得其實對於當事人嘅利益個保障係咪會削弱咗，或者會唔會派到一啲根本係對於嗰件案件唔係最熟悉或者最擅長嘅律師呢？ 嗱，呢兩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㗎。因為第一，如果你話派嘅法律援助署，其實而家呢唔係話你一個申請人，我話要去揾邊個律師，佢就一定俾你噶。我冇得話我要去一個最揾一個最出名嘅資深大律師，佢一定會俾佢。唔係噶，法援都會睇下嗰件案件本身係需唔需要到資深大律師，或者嗰件案件本身係唔係需要一啲對於某一方面嘅案件係有專長、係熟悉嘅律師或者大律師嚟去處理。好簡單啦，譬如話關於命案嘅。你唔係話就咁樣有一個大律師，你點名佢就一定俾噶嘛？佢會睇下你過往三年裏面有冇處理過呢一啲嘅案件，處理過幾多單，或者可能係關於性罪行嘅。其實我哋做大律師嘅，我哋每年都要同法律援助署申報我哋過去三年裏面處理過幾多唔同級別法院同埋唔同類型嘅案件，佢哋變咗有一個嘅 database 可以選擇。 石書明啊，因為時間所限咧，可唔可以七點鐘新聞之後咧，睇下可唔可以再同你傾多一陣啦，好嗎？ 可以啊，好啊。 好。 前，但全球疫情嘅演變仍然係主要不確定因素，部分行業嘅失業率或需較長時間先能夠返回疫情前嘅水平。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啦，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都几挤塞噶。龙尾一路经过沙田马场啦，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一边咧就去到大老山公路过咗沙田医院啦。重复一次，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大老山公路过咗沙田医院噶啦。隧道情况，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东行的龙尾排到去柯达大厦，而东隧的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排到入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不过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到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排到接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近律伦街，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相当多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至到康湖居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仲是交通繁忙的，龙尾排到近扫管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受较早时的意外影响，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这一段都是比较多车一些。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我是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同阿女相处最开心的事不是阿女哄你，是啲女取笑你。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忽然之间他们说耶耶爸爸爸爸爸爸这部戏爸爸写的。啊，你看不怪之得啦，他自己都不敢看，即刻转台。啊，虽然在这里取笑你，但是大家都笑得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对于法援制度，近日都好多讨论啦。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咁而刚才咧喺7点新闻之前啊，我哋就同同埋阿黄伟豪咧，同大律师石书铭咧喺度倾紧嘅，就系坊间嘅一啲嘅倡议，请翻石书铭出嚟先，石书铭。 系 你好，嗱头先咧讲到一个嘅观点啦，就系话如果法援处接受法援服务嘅人士唔俾佢哋自己拣律师，而系可能透过一个轮值嘅制度啦，即系总之系轮到边个咧就俾个俾嗰位嘅律师佢去服务啦，咁样即系唔俾自己拣啦，咁样咁又话即系呢个会唔会好似变咗官派律师咧？咁但系另外我哋亦都睇到另一啲嘅观点咧，就话其实始终唔系律政司去即系控告嗰一方啊，去俾个律师嚟。而家是法援署他们自己去给律师来嘛，所以是不是不可以相提并论呢？官派律师这个这样的应用字眼， 其实刚才也提及过的呢，就是你基本法里面呢其中包含一个权利呢，就是有权选择个律师的这个权利来的。 是 原因呢，就是个律师和个当事人之间呢是有一个互信 的基础在这里的。因为你始终你讲的就是一个人面对紧刑事检控，佢面对嘅系一个丧失自由嘅一个情况。佢要拣一个律师，佢亦都唔系话 就咁样，即系系唔系属于佢自己嗰个专业范畴嗰啲律师，即系法援都会批啊嘛，因为最终嘅权喺法援手上嘅。 嗯， 咁一个如果你自己点名出嚟话我要嗰个律师，就算嗰个律师之前系帮过你都好，佢认为嗰个律师系喺呢一个罪行系冇足够嘅经验，或者佢嘅年资系唔够高啊嘅话咧，其实法援系唔会批嘅。 嗯， 我哋亦都见到有好多呢啲情况出现。咁另外亦都有一个有啲人会系话，咁你可以即系去包揽一啲生意翻嚟，咁之后跟住咧就去法援嗰度咧就申请。咁但系呢一啲人咁样讲咧，系唔知道有一样嘅就系话，法援咧系有一个所谓叫 callback 嘅制度嘅，即系话一个当事人佢喺未得到法援之前俾咗个律师费咧， 嗯， 法援批咗佢之后咧，嗰啲律师费咧会系喺法援俾出嚟嘅律师费嗰度扣翻嘅。 系。 咁所以有啲情况之下，譬如话有个人我未有攞法援之前，因为你攞法援之前咧喺裁判处过堂嗰个阶段嘅时候，咁你亦都要俾法律意见啊佢哋。咁你收咗一笔嘅律师费，咁之后你收得太多嘅话咧，去到攞法援嗰阵时候咧，法援可能话喂你之前已经收咗佢200,000，咁但系咧我哋法援只系批150,000俾你嘅啫，你分分钟咧可能要做呢只 case 咧，法援 case 咧，你一个先法援都唔会俾你嘅。咁所以呢一个情况咧，即系话你拣律师呢一个系保障当事人同埋个律师之间系有一个嗰个互信嘅关系可以延续，而你话我求其派一个俾你嘅，咁样嘅话你又要重新建立嗰个嘅互信啦。嗰、那个律师系唔系真系？可以處理到嗰個案件嘅，咁呢一個咧，大家都其實都唔知道佢如果係咁樣做法嘅話，個制度應該點樣做？咁你呢一個而家，其實我覺得係有咁多嘅聲音喺度咧，就係話我係因為而家有好多呢一啲暴動案件，咁之後咧就去咗某一堆嘅律師裏邊，咁但係其實睇下法援喺區域法院同埋高等法院嘅刑事案件裏邊咧，其實有80-90%嘅案件咧都系需要有法援嘅。 嗯， 咁你因为而家太多呢一啲人拉咗告咗，咁之后我哋其实做刑事案件嘅大律师里边咧，有好多以前根本就唔会做一啲关于暴动啊、非法集结啊嗰类嘅案件，因为嗰类嘅案件其实以前好少有嘅。 系， 而家差唔多所有做刑事案件嘅律师同埋大律师咧，都要接觸呢啲案件，因為實在有太多喺度啦。咁喺而家咁嘅情況之下，話因為有咁多呢一啲人俾人告暴動，跟住咧就有一啲指控話濫用法援啊嗰啲咧，其實係本末倒置咯。本身就係因為而家多咗好多呢啲人俾人告。 嗯，明白。 而所有嘅律师都要做呢啲 case。 明白。好，石书明，我哋暂时倾到呢一度啊，多谢晒你吓，有机会咧，即系再同阿石书明倾过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要请嚟咧系立法会议员啊，本身亦都系大律师嘅梁美芬。梁美芬你好。 系，你好， 梁美芬，你嘅建议咧就系检讨咧呢个委派律师制度，就按大律师嘅专长咧轮班制去接案，当事人唔能够选择。但系呢一个建议咧，会唔会是违反了基本法第35条入面保障市民可以有选择律师权利的这个条款？ 首先我要讲，我听到石书明讲，我自己呢在一入立法会2009年开始已经提出是法律援助的制度要改革的了。绝对呢在2019年他讲那个社会事件10年前已经讲，因为法律援助呢个制度呢，我初我哋去跟进嘅时候呢，就系、是、呢就系、是、感觉上香港呢就系、是、最穷嘅人同埋最有钱嘅人先可以打官司。咁呢就系、是、中间嗰啲人呢就即系好难得到法援，咁大家都努力争取呢，其实系扩大咗法援嗰个范围同埋可以申请嘅资格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呢，我哋收到嘅另外一種嘅即係所謂嘅投訴呢，其實法律界裏面我自己想講呢，香港喺過去20年已經培訓咗好多嘅律師同埋大律師，絕對呢就唔會話得一小部分嘅律師同埋大律師呢先至識得做某啲嘅案件，又或者係呢只有嗰啲律師同埋大律師先至得到某啲市民嘅信任嘅。 嗱，呢一樣嘢你一定要對律師嘅專業要有信任嘅。其實因為咧，一個律師佢接咗個案咧，佢一定係想贏嘅。你要知道呢個係一定係本質嚟嘅，佢一定會係從嗰個需要嘅人啦，嗰個 client 咧，佢最大嘅利益去做。咁我自己咧，完全就唔會覺得咧呢個係。即係坊間有啲咁嘅討論咧，但係我都有提出啦，並唔係司法覆核嘅問題，亦都唔係話有法援呢個問題。其實香港係一個好慷慨嘅社會，你咩人去到符合資格，佢會俾法援你嘅，包括你唔係永久性居民。所以咧，唔係司法覆核，唔係乜嘢嘅問題，而係咧嗱，我講咧就係喺行家裏面咧，其實我一做議員已經好多嘅律師嘅朋友都講咧，即係覺得法援呢個制度咁樣去做咧。第一咧，對 train up 新嘅律師，佢係冇機會，因為咧經驗係累積嘅，你一路冇得做咧，佢就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律師可以做啦。咁呢個咧其實係唔健康，你要記住咧係講緊好大嚿嘅公帑。嗱，某啲嘅案件咧，佢真係上千萬嘅嚇。譬如你係嗰個申請人同埋答辯人，其實都係用緊公帑，係咪？你律政司嗰邊係答辯人，咁然之後申訴人又係公帑。所以呢度講緊嘅呢，其實嗰個公帑使用嘅時候，我覺得呢，我哋係於人要感覺到有合理性。嗱，法援呢係一個好嘢嚟嘅，佢的確係幫助呢，就係真理越辯越明。我都相信普通法嗰樣嘢，即係話你係有疑點要歸於被告喺刑事上，而司法覆核亦都係一個好有效嘅方式，令到政府嘅決策，如果佢唔符合程序，佢係會俾人宣布無效。我係相信呢一樣 嗱，但係梁美芬，我諗 制度上係，你聽我講先嚇，因為我聽曬石書明講嘅嘢啦，即係我覺得咧，佢係有一個假設咧，其實我諗佢主觀上都認為只係某一啲律師咧，佢先會對嗰啲客户好咁樣。即係其實我哋自己做律師都應該撇開咧，你可能政治上你可能自己都有啲睇法，但係你要相信咧，大家應該根據專長，嗰個專長我都話唔係 Amy 律師，你可以俾個 list 佢，佢咪揀咯。好似我哋仲裁員都係㗎。 嗱，係明白啊，梁美芬啊，呢度恕我真係咁樣去即係問一問啦。因為頭先石書銘咧就冇由一個即係嗰個個人嘅立場去出發，佢其實就係講緊咧，就係嗰一位嘅當事人同個律師之間，其實佢都要有一個互信至得㗎。即係如果佢哋之間冇互信嘅時候，咁佢點樣去吸納嗰一位嘅律師或者大律師所俾佢嘅法律意見呢？即係此其一啦。咁所以佢就即係先至去強調翻咧嗰個互信嘅問題啦。咁如果你係話即係一個輪值制度嘅時候，咁佢可能係當中佢分鐘係對於嗰個律師係毫不認識，又或者係冇任何資料。咁如何建立翻呢一個信任，亦都係令到整個嘅即係當事人嘅權益，佢起碼佢覺得係獲得最大的保障呢？咁當然即係每一個嘅法律界人士，佢喺代表一個當事人嘅時候，當然佢一定會盡力為咗當事人嘅利益而出發啦。呢個係啦。咁但係嗰個信任其實都要建立噶嘛。第二樣嘢就係你頭先講到就係、是、啊，哇有一啲嘅即係新嘅律師咧，佢哋可能係冇機會咧係接觸嗰啲嘅案件啦。咁其實係咪都可以俾個機會佢哋去接咧？咁但係術業有專攻啊嘛，即係。譬如律师入面他们都可能有很多是专长不同的案件，有些人专长刑事，但刑事之中可能他是专长一些属于交通意外的范畴，有一些可能是专长就是刚才所讲到的涉及到公共集会或者是暴动等等的范畴。如果是那一啲嘅新嘅律師，佢根本係冇去做呢啲個案嘅經驗，咁當事人佢嘅利益係唔係變相係擺咗喺第二位，而唔係擺咗喺第一位咧？ 嗱，我首先咧，我覺得大家咧要記住咧，你要用一個喺嗰個公眾利益同埋成個法律援助點樣係最好發揮作用嘅。而家點解咧？嗰、那個 point 咧就係話。所謂新嘅律師咧，我未講完嘅，你就講、你即係其實你 repeat 緊石書銘嘅説話咧，就攞即個時間咧冇機會俾我哋講另外一個觀點啊！嚇， 你繼續啦， 佢已經講咗好多次，你又再重複。嗱，我想講咧，就係話嗱，你俾少時間，我要講呢件事啦。因為咧，我其實咧，我咁多畢業生，我即係睇住過去廿年，其實咧 法律援助都是有一个门槛，你不是人人都做到某个案，其实石大总讲得很清楚。咁所以呢，好似我哋做仲裁员，佢都系有人哋会知道你边啲系有个专长，但系唔系话你一定净系揀 A， 你都有个名单㗎嘛。嗰、那个名单就系话你喺呢个名单里面揀囉。咁其实唔会话只系得一种嘅，即系你一定有得揀嘅。第二呢，我自己反为呢听到阿张书长佢讲嗰样嘢呢，就我都觉得可以考虑嘅，所以唔一定用我嗰个轮班。轮班嗰个呢只系我哋从公立医院嗰个运作。都是咁讲，其实医生同病人都是一个高度信任嘅关系。咁但係如果我係用公立医院，我用公立医院嘅服务，我係一毫子，我俾好少钱，譬如法律援助我俾好少钱嘅。嗱咁嘅时候呢，你就用一个机制去確保嗰个公平性啦。即係个机制里面呢，就是我都可能要排队，我先至等到我喺嗰度睇医生係长啲嘅。如果我自己去揀医生，我有钱嘅，我好快。咁但系呢个系话明系公帑嘅服務，可能系$100一晚咁樣。咁然之後，其實公立醫院都會有好好嘅醫生喺度，不過即系佢都系要跟翻個編制去派俾你嘅。咁我而家咧記住法律援助，佢唔系官派，首先唔好搞錯呢個概念先。第二咧，其實好似我都話咯，好似系仲裁員咁咧，你可以擺20個律師喺度，咁佢咪有佢都系得揀嘅。唔會冇得揀，如果佢就話20個我都唔相信啦，咁你或者可以提供一個機制話你點解唔相信，我一個都唔信嘅，我淨係信嗰個嘅，咁你咪話有冇法律援助處主任可以去批准嘅，咁你都得㗎。但係即係而家個問題係咩呢，來來去去呢，其實連法律界自己本身都會覺得，因為呢啲所謂經驗嘅累積，好似你講呢，刑事我哋律師行上去，老實講民事我哋好多人係做民事，但係耐唔耐都要涉及零刑事，因為可能你有商業犯罪咁樣。好似而家咁樣，其實律師呢嚴格嚟講都係白搭嘅。 嗯， 你如果做到環保嘅個案，你做司法覆核，你既要識公法，又要識一啲環保嘅概念。嗯，律師本身呢就係要喺個法律裏面去保障當事人最大嘅權益。而我相信呢，佢即係我相信，如果佢報名佢去參加呢個法援嘅服務，都話法援處佢仲有個審核噶嘛，你要有嗰個資歷，同埋咧你係有個專長，你做過，又或者可以有啲係可以帶一啲佢相對個經驗冇咁足嘅，你要因為你要培養更多嘅人才咧，你就唔係即係等於你醫生都係一樣噶，你可以有個團隊咁樣，你都慢慢要訓練更多嘅人去接軌噶，你唔係來來去去都係得嗰幾個資深噶嘛。呢樣嘢呢，我自己睇到香港呢，其實而家有3間法學院，仲有好多喺海外回流返嚟，亦都係已經係完全係有執業律師資格，絕對係有能力，好多已經有經驗，5年10年經驗，你唔可以一足高就話喂嗰啲人就唔識做㗎咁樣，唔可以。如果嗰啲當事人有誤解，認為喂我呢啲人冇名氣喎，所以我就覺得冇信心，你都要解釋俾佢聽啦。 唔係，我諗 一個服務嚟㗎嘛。 明白，梁美芬啊。梁美芬啊，恕我補充一下咧，即係我諗頭先啊石書銘所講咧，或者頭先我所講嘅術業有專攻咧，係講緊大律師嘅範疇啊。即係你頭先講係講緊一個律師嘅範疇咯。 你要記住，大律師都係一樣，大律師都係有專長嘅。有啲人專門打訴訟，我睇到而家好多其實咧，第一生意亦都唔夠，好多人咧都係做幾範嘅，好多人做幾範嘅，唔會淨係識。就算你剝牙，唔會淨係識剝智慧齒嘅。好似醫生，你唔會淨係睇一樣嘅。所以咧，你有專科，有普通科嘅，有一啲係普通科都做得到嘅。即係你唔可以咧，因為嗰個不健康性咧，法援點解？我自己咧係中意有法援嘅，唔係我第一個 motion 唔會提呢樣嘢，仲話要增加資源，擴大法援協助中產。我第一個 motion 2009年3月我做議員，所以咧。我就希望呢是令到呢公众去信服这个法援，其实亦都是没有颜色的，给大家知道其实这样才保护到香港的司法制度，所以不要去太过主观去看呢，我认为是这样。那里呢你是一样有选择给他，不是没有选择，因为我想讲大把律师怎么会只有一个给你选呢，香港现在有一年有几百个执业律师出来，过去30年3间法学院 系要多律师、大律师，你系俾机会多啲人咧，那个法援制度舒缓、嗯。譬如话 长 方嗰、那个，我觉得可以考虑。你有数量限制咯，咁你咪一定要轮到第二啲人有得做咯。 明白，好 咪公平咯。 好， 系咪？ 梁美芬，多谢你嘅观点，不过唔好意思啊，时间所限咧，我哋不如暂时倾到呢度，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吓。咁刚才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大律师咧，梁美芬嘅。咁关于呢个议题咧，黄伟豪话咗我哋有机会咧再倾一倾啦、 啊啊啊。 因为唔好意思，点解要咁咧？原因就系咧，我哋系邀请咗另一位嘅专家咧，同我哋讲疫苗事故嘅问题啊。电话旁边咧，请嚟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嘅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嘅，孔凡毅教授你好。 你好， 梁伟豪教授你好。 其实最主要咧就想讨论翻啦，有关于即系一啲异常事故咧嗰个嘅赔偿嘅问题啦。咁因为而家嗰个保障基金咧就收到74宗嘅申请，咁而家就系批出咗咧系应该系即系3宗嘅个案嘅。咁另外咧有一啲咧就仲系处理当中啦。咁不过即系亦都想问翻啦，有一啲嘅病人组织咧，佢就认为其实系咪应该都要公布翻多一啲咧，就系嗰啲嘅个可以杀藏到嘅个案嘅详情咧，就等啲市民咧都比较清晰咧到底点样去理解嗰个嘅疫苗所引起嘅副作用？关于呢点，你点睇咧？ 我同意嘅吓，咁但系个关键你要留意翻咧，就系我哋嗰个委员会咧，其实系负责。去澄清嚟定翻究竟同嗰個疫苗接種有冇關係？即係我哋嗰、那個我哋嘅九個人嘅專家小組咧，其實就係負責話嗰、那個事件同個疫苗究竟係有關係啊？我哋不能排除啊，定還是冇關係啊？定還是不能即係分別嚇、啊？即係或者係根本上冇即係都係冇關係啦嚇。咁、啊、我哋決定咗嗰個關係之後咧，其實就會係過咗俾嗰個驗收公司。咁验收公司咧就负责去批，究竟系会唔会俾嗰个嘅赔偿啦，赔几多啦？咁而嗰个公布咧，亦都系食卫局去负责，咁就同我哋嗰个 panel 咧系同我哋嗰个会咧系冇关系。 嗯，系。咁嗱，我想问，即系其实而家话，即系佢哋点样赔咧？就系、是、同委员会当然系冇关啦，因为其实你哋都系独立去到审查嘅啫。咁但系。咁但係因為呢亦都睇到有一啲嘅數字呢，就係話嗰70多宗嘅個案之中呢，有一啲都尚待去處理或者係評估。咁其實究竟嗰個棘住嗰個位呀，係喺你哋個委員會嗰度呀，定係喺返嗰個即係保險公司嗰度呢？ 我諗大部分係喺保險公司嗰邊，因為基本上我哋絕大部分嘅個案呢，其實我哋喺短期之內呢，其實都會由我哋個專家小組去 process 去釐定。咁當然啦，有一啲比較新啲嘅個案咧，我哋係需要啲時間去確立一啲，譬如如果真係譬如病人不幸過身，要有一個所謂嘅解剖程序，咁我哋要等個報告啦。咁同埋一啲新啲嘅個案，我哋可能真係未去處理，咁我哋都係要處理。咁但係我相信而家佢講緊係所謂索償嘅個案咧，大部分我諗都喺翻驗收公司嗰度係處理緊。咁、啊、所以我諗嗰70多宗呢，我諗大部分係喺驗收公司嗰個處理個過程當中。 係啊，孔教授我都想問一下呢，雖然嗰個金額可能由呢個驗收公司決定啦，咁但喺你哋個委員會嗰度呢，會唔會討論返即係疫苗對於佢產生呢個問題嘅影響程度有幾大，大中細咁樣，跟住再俾返呢個建議俾返保險公司呢？ 我哋嗰個嚴重性同埋咩呢，我哋只不過係會釐定返佢嗰個嘅關係，咁我哋嗰個九人小組就係負責翻呢一個關係。咁基本上嗰個關係咧，我哋係基本上係全部九個委員咧都會係一致同意嗰個關係。咁而嗰個嚴重性，譬如佢係個長個時間係幾耐啦，個嚴重性啦，咁嗰啲就由驗收公司去決定。 哦、即係其實要九個委員都同意嘅時候，先至建立到個關係。是吗？ 我哋基本上是九个委员开会，是一次，是基本上每一个个案我哋都是一致的决定的，就是 so far 来讲，没试过有些分歧的。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好烦嘅教授，知道你赶住咧有另一个会议啊，多谢你， 唔该晒你， 系多谢晒。咁啊，唔好意思啊，同阿好烦嘅教授咧，即系倾嘅时间比较短，不过都解释咗咧大概嗰个关系啦。电话号码18731，无论法援或者疫苗咧，都会打嚟同我哋倾倾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今朝升空，下昼同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三名航天员已经进驻核心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载人飞船下昼4:00前同天和核心舱对接，整个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同之前已对接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构成三舱组合体。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晚上7:00前先后进入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太空站。三人将留住太空大约3个月，按计划开展出舱活动等工作。警方国安处拘捕一传媒和苹果日报5名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并冻结3间公司合共1800万元资产。警方出动大约500人搜查多处地方和苹果日报大楼，检走苹果日报多部电脑主机和硬碟。法庭首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国安处表示掌握强烈证据，苹果日报自2019年起刊出几十篇文章，串谋计划呼吁其他国家和机关制裁香港和中国。5名被捕人士仍被扣查。消息指警方要求苹果日报限时内移除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要求制裁香港和中国的文章。8个传媒工会和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对国安处拘捕苹果日报管理层和搜查报馆感到震惊和不安。事件令传媒和公众担心港区国安法被武器化，有恃无恐针对报道和文章，对媒体管理层和新闻工作者作出拘捕，对新闻自由构成严重威胁。联署的包括记协、涉记协、独立评论人协会、一传媒工会和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等。声明指出，记者保护新闻材料、保密消息来源，对维护新闻自由至关重要，但警方向法庭取得手令，在报馆广泛搜查，取走编采人员电话和电脑、新闻材料，严重威胁新闻材料保密性。传媒的自我审查情况会更加严重，呼吁政府尽快解释清楚涉事文章内容如何触犯国安法，以消除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担忧。香港总商会公布大抽奖活动，鼓励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奖品总值3000万元，由7月22日至9月30日，一共有7轮抽奖。市民可以在下个月2号起登入专业登记参加，参加者需要年满18岁，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并已经在香港完成接种2剂新冠疫苗。总商会会员公司捐赠的奖品包括3架平治斯系列房车、几百份由怡和集团捐出每份价值10000元的购物礼券、每份价值5000元的餐饮礼券和酒店度假游、500张港铁全年车票，每张价值20000元，以及500份由太古地产送出的购物礼券，每份价值10000元。其他奖品包括本地及海外酒店住宿、国泰商务客位机票，以及数以千计的购物、餐饮和电影礼券等。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嘅。而家龙尾分别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同埋大老山公路近小沥源。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较早前近科学园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都分别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同埋大老山公路近小沥源嘅。咁另外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智乐花园都曾经有坏车，坏车拖走了，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入境事务学院至到大榄段的交通比较繁忙。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现在近油站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一路排到近太子道西，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地开，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挤塞，而车龙排到帝国中心，而七咸道南介乎梳士巴利道至到柯士甸道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窝打路道去狮隧近油站对开快线因为有坏车阻路，现在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就是窝打路道去狮隧近油站对开快线有坏车，龙尾太子道西。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现在近北港志康湖居段都是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是刹停，那司机和乘客都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呢个系一个普通香港家庭嘅故事，亦都系疫情下万千家庭嘅部分写照。 全部居民都要去隔离营接受检测观察， 咁大件事。 虽然会有风雨，但总有人同你一起面对。 我哋当年打得赢沙士，18年后嘅今日都一定唔会输嘅。 手下留情广播剧《雨后彩虹》，6月16日起，逢星期三晚9:30，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关于疫苗赔偿嘅问题，你又点睇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咁啊，嗱，黄伟豪啊，头先咧我哋就同阿孔凡毅教授倾过啦。咁佢亦都同意咧，喺啲赔偿嘅个案入边，其实系咪都可以公布多一啲嘅资料咧？因为而家嗰即系三宗咧成功获批嘅个案，到底嘅资料系点样咧？咁我哋其实唔系太清晰嘅。嗱，呢一样嘢，你觉得即系咪真系应该要公布多啲咧？公布到一个乜嘢嘅地步咧？同埋有啲咩嘅帮助咧？你自己点睇？ 我谂咧，因为你如果问翻好多人点解唔打疫苗咧，其实嗰个信息唔流通咧，系一个主要嘅原因，即系嗰个人究竟有啲咩事发生，或者佢赔咗几多钱，即系赔偿比例系咪合理？咁所以我觉得公布多啲系一件好事嚟噶。你至于话公布到咩程度，我谂一般嚟讲，我哋公开资料都系话保障翻嗰個人嘅私隱啦，咁我諗即係如果我哋喺唔泄露到嗰個人嘅即係姓乜名乜啊，住喺邊度啊呢套個人化嘅嘢嘅以外嘅資料咧，我覺得都應該盡量披露俾公眾知道嘅嚇。 又或者嗰啲嘅拒絕嘅個案啊，咁因為根據而家嘅資料咧，亦都係有一啲咧就係被專家委員會評定係同所接種嘅 疫苗是无关的，一宗就未能够排除无关，但是严重程度不足以申杀，56宗就正是处理当中的。其实讲到究竟应该是公布到哪一度呢，有病人组织就认为这个也是那个透明度的提高，譬如就是说你知道那个实际的赔偿额是多少啊，大概知道那个申杀者的病情啊、年龄啊、申杀金额啊，或多或少都可以评估到個疫苗的安全度，咁同埋亦都可能會增即係對於打疫苗啊都會有信心一啲。咁最近咧，阿黃偉豪亦都留意到我哋嘅聽眾咧，都有好幾位過去有一個咁嘅提法，就係話不如我哋嗰個賠償基金係咪可以手鬆一啲咧？就係係唔係我哋真係需要去建立到一個係同疫苗有直接關係先至賠償，定係可以手鬆啲？譬如你打咗疫苗啊，幾多日之內你可能出現咗一啲即係佢列舉咗嘅一啲嘅異常反應，咁你都可以獲得賠償。咁會唔會係更加能夠令到市民建立到打疫苗嘅信心咧？咁關於呢一點，你又點睇呢啲咁嘅意見？ 我都聽過好多，特別有啲人強調咧，其實提出呢個意見或者有咁嘅擔憂嘅市民咧，好多可能係一啲嚟自較為基層嘅市民啦，甚至佢自己本身可能係家庭嘅經濟支柱啦。咁佢哋其實都好想打疫苗，但係所面對嘅就係一啲不可預期性，就話打完之後會唔會健康有影響，影響到自己嘅收入，令到即係自己嘅家庭突然間陷入經濟困境咧。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其實如果政府可以做到一啲嘢解除佢喺呢個經濟上邊一啲嘅擔憂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可以增加到疫苗接种率嘅，咁但系我谂，如果而家用翻原有机制去做一个赔偿咧，因为你听翻阿孔凡丽教授所讲，其实就要睇翻嗰个医学嘅关联性啊嘛，咁但系有时好难建立噶嘛，吓，同埋有阵时可能个关联性未必好直接啊，或者亦都需要啲时间，但系嗰个经济需要嗰个辅助对嗰个家庭嘅影响就可能系即时嘅，咁所以我个建议咧，其实呢方面政府可以考虑成立另一个机制，其实用翻嗰个基金都得嘅，因为佢十亿而家好似用咗70多万啫嘛，系咪？我睇翻，咁就即系钱就大把，但系我哋可唔可以有另一个机制去照顾，唔系纯粹医学上面嘅需要，而系真系可能打咗疫苗嘅市民突然其来咧，系一啲经济上面嘅援助或者一啲经济上面嘅因素咧。咁所以我嘅谂法咧就系话呢一样嘢其实系好多市民点解对于疫苗却步嘅。咁但系如果要做啲咧呢一样嘢咧，我哋可能系需要另一个委员会，又唔系纯粹系从翻医学嘅角度出发吓。 嗱，个金额上面咧，而家咧就。接获74宗嘅索偿申请，有3宗嘅申请人咧系获得赔偿嘅，合共嘅金额咧就系45万嘅。咁当然啦，都仲有56宗嘅个案咧正在处理当中。电话号码1872311，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无论关于疫苗啊，又或者系关于呢个法援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明一点疫苗专线，欢迎听众致电健康热线，有医生即场解答有关接种新冠疫苗的疑问。星期五将会讲解儿科及妇产科疾病患者什么情况之下适合接种疫苗。 健康热线18723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我冰大叔回来了，我每个月会同大家分享北京的大城小事，无论你有几耐冇嚟京城都好，都唔可以错过的。 在北京同朋友吃饭，通常都是某一方埋单的，这样交朋友才显得大方和慷慨嘛。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大城小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你今晚嘅评论员黄伟豪喺度嘅，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系两位好啊， 请讲咩议题啊？ 系想讲下法援噶， 系，请讲啊。 系，咁我觉得咧，我哋讨论咧就系、是、应该系有你讲啦，又有我讲啦，咁我哋大家互相发表意见，咁先可以达到嗰个讨论嘅目的嘅。咁而头先我听到系某一位嘅律师啦，咁佢系不停咁样话，你要听我讲，你都唔听我讲，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讨论，呢一个咧系要我哋聆听佢所讲嘅嘢。 咁至于讲到公帑方面咧，应该佢系比我哋更加清楚，公帑系点解咧？系市民嘅钱啊， 嗯， 即系点样运用市民嘅钱咧？当然，佢哋系有权去做呢样嘢，但系市民系咪可以有少少嘅空间去参与咧？咁我觉得都系有一个讨论嘅空间，可以多啲俾市民去发表意见或者聆听市民嘅意见。咁我觉得法援嗰度系点解唔可以俾嗰个当事人去拣佢自己个律师咧？即正如你哋某位嘉宾所讲啦，佢哋都要有一个自，即佢都要相信嗰位律师噶嘛。佢都有个建立，即互信个关系先可以嘅，就唔系话虽然我有好多我俾300个律师嚟拣，各有所长嘅，冇理由揾唔到一个啱你嘅咁。但呢个系你单方面嘅谂法，就唔可以将佢系摆喺市民嘅身上嘅，即我就。都讨论，我都想 听 下你哋嘅意 见啦。明白，好多谢晒阿李小姐嘅睇法啦。不如听埋阿林先生先啦。林生你好， 你好啊， 你好林生， 两位主持晚上好啊， 你好。 我就想我个意见就系咧，就其实最重要系有一个名单，嗰、那个名单咧。亦都係嗰方面有嗰方面專長嘅律師或者大律師可以俾申請到法援嗰啲市民揀，就已經係好足夠嘅。嗰、那個理據就係因為咧，你譬如假定咧有啲市民係審查資產審查過唔到嘅，個資格過唔到嘅，佢冇得揀嘅。但係佢嗰個財力咧又唔足以咧，佢有啲律師佢好心儀啊，或者大律師佢好心儀啊，可以幫到佢，佢覺得。但是他的财力根本都请不到他的律师大律师。那个现实呢就是你申请不到，你申请到法援反而可以揀律师，申请不到法援反而不可以揀律师。因为那个现实那个财力那个问题跟你看公院告一样的。你公院譬如你如果是有些要做大手术这样重病要做大手术，你说我对某一个医生很心仪，你一定要指明嗰個醫生同我做手術得唔得？唔得噶嘛。咁你譬如舉個例，個肝有事，要做手術，咁都喺扎肝嘅手術專科醫生嗰度派一個同你做，都唔會係。派个做脑嘅去同你做肝咁啊， 不过容许林先生啊，不如我想即系问清楚一点咧，即系你嘅睇法啦。你头先就话即系如果佢申请唔到法援咧，就拣都冇得拣，咁 唔系拣都冇得拣，而系选择都系好有限嘅。我意思就系话咧，你而家嗰个即系嗰个名单嗰度，法援嗰个名单嗰度咧，嗱，你譬如好似打司法复核。佢都係，如果係個名單嗰度都係有，譬如十零個打司法科嗰律師俾你揀，即係俾你喺嗰度派，又唔係揀啊，喺嗰度輪換啊。咁其實嗰啲律師或者大律師都係專長司法覆核嘅，唔係揾個打嗰啲譬如交通案件嗰啲同你打司法覆核。唔 係，我明白。我想，我可唔可以搞清楚你嘅觀點啊？即係你嘅意思就係咪話，喺嗰個嘅法律援助嘅律師嘅名冊上面咧，註明佢哋嘅專長，咁以後就申請到法援嘅人士咧，就唔係俾佢哋自己去選擇，或者俾佢哋自己去提名佢嘅法律代表，而係按照佢嗰宗案件嘅性質，就睇下究竟有邊啲律師係或者大律師係有嗰一項嘅。案件的经验和他的专长，跟着就用一个轮值的方法就派给那一些人士了。 是这样意思。 但是这样是不是会违反了基本法里面市民有权选择自己法律代表的这样的原则呢？ 如果这样说，我就是了，如果你是过不到资格审查，财务嗰、那个，即系嗰个资产嗰个资格审查，咁你可唔可以你有冇咁嘅自由去选择你心仪嘅律师去帮你手做打呢官司啊？调翻转头， 唔系，但系两样嘢系咪唔可以相提并论咧？因为你申请唔到法援，同你喺个法援嘅制度嗰个保护网入边，你想去选择律师自由。 咁咧就中咗咧，就以前咧，我啲澳洲嘅同学话咧，好早移民，即系澳洲同学话咧，如果你交49% 税嗰啲咧， 去街市買產咧，係買咗翻屋企逐個搣嚟食。如果係攞盡嗰啲嗰啲政府即係援助嗰啲咧，係買箱產去榨產汁飲。 嗯、 一样嘅啫，个 case 系好明白，多谢晒阿林先生嘅意见。但系黄伟豪会唔会系更加直接啲，就系将嗰个资产审查嘅门槛再放宽啲啊？ 嗱，我谂头先阿林生所讲嘅咧，其实系嗰、那个即系资产审查嗰个资格嘅问题。因为从个制度嘅角度出发咧，如果你申请唔到法援咧，其实即系表示其实你有咁嘅财力咧，去到拣某啲律师啦。咁当然最贵嗰啲你未必得啦。咁所以我又唔係好覺得話，如果過唔到個資產審查，就等同你係冇資格去揀律師。咁但係如果我哋覺得個標準，即係資產審查標準有問題嘅時候，應該喺嗰度改革，就唔係話我哋即係規定咗邊個可以揀律師，話邊個唔可以揀。我覺得兩個問題嚟㗎。 同埋都補充一下啦，其實而家無論係法援制度之下咧，律師同大律師咧，佢哋接個案嗰個宗數，又或者佢嗰個嘅即係金錢限額咧，都係有一個限額喺度嘅，即係唔係話逢親有。人允许佢就一定可以接，都要睇下佢究竟系咪已经到达咗个上限嘅。有杨先生，你好，杨生， 喂，系，你好， 系，请讲啊。 系啊，我对你哋个阿王呢个客席主持咧，头先个提议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疫苗呢个赔偿咧，即系如果即系无论佢系唔系有冇同呢个打疫苗嘅有冇关系嘅时候，如果都系因为某啲原因嘅时候而作出赔偿嘅时候，都想做呢样嘢嘅时候，我觉得。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对你呢个言论好失望咯。 嗯 嗯，即系你觉得系一定要建立到个关系才可以赔？ 因为你一定要系有关系嘅时候，你先再赔偿嘅时候，你先可以以理服人噶嘛。即系你唔会冇可能话，譬如佢打咗疫苗之后佢系有事，即系无论乜嘢事都佢哋譬如食嘢，然之后啃亲，然之后死咗嘅时候，咁都因为佢打完打过疫苗，然之后死咗，然之后即系唔理原因，亦都作出赔偿，咁呢系唔合理噶嘛？呢个。 嗯，了解，好多谢晒杨先生，黄伟豪有冇？ 咁我哋亦都可以排除一啲，因为而家个问题咧就系中间个位咧就可能好阔或者有啲模糊嘅地带。咁当然，我哋可以排除一啲，好似系杨生所讲话，喂，佢打完疫苗之后佢自己扑亲或者佢自己去到伤害自己，咁呢啲我哋梗系唔赔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就系话，似乎嗰个中间灰色地带就好阔，即系我哋而家要达到嗰个就系一个好高嘅医学标准。咁但系。在这里中间有没有空间可以摸索呢，或者我们可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说从一个因素的角度或者一个经济援助的角度去到协助那些人去克服了他担心自己身体突然间有事，即是这个是控制不到的，即是不是他突然间自己整伤自己，去到令到他克服了打疫苗的那个经济上面带来的隐忧，令到他其实很想打疫苗而打不到呢。 嗯，咁不如咧，我哋转一转啦，讲另外一个咧生活啲嘅话题啊。咁啊，因为消委会咧，佢哋做咗一个嘅关于消费行为嘅追踪研究。咁啊，比较特别就系、是、如果睇翻佢哋嘅调查咧，就系话回收行为啊，系唯一一个咧，佢嗰个指数冇上升咧嘅一个项目。咁究竟详情系点咧？请嚟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啊，黄凤娴你好， 你好陈燕婷， 你好 黄伟豪， 喂，同我哋介绍下你哋呢个嘅调。调查究竟是讲啲乜噶？ 嗱，呢一个调查咧，其实我哋五年前咧就发表咗第一个报告，即系2016年。咁今次而家发表呢一个咧，就是、一个经历咗五年之后啦，我哋嘅追踪行为就系睇翻下个消费者喺呢一个可持续消费呢个概念行为支持度，究竟有冇比起五年前好咗啦，定系有冇地方差咗？咁首先讲一讲个结果先啦。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消费者对可持续消费呢一个了解同埋个自觉嘅影响，究竟有冇好到咧？我哋会睇到咧就系、是、有所下降嘅，由以前嘅23% 下降到18%。咁点解会系咁咧？主要嘅原因咧就是、因为佢哋喺日常生活之中咧比较少啲听到乜嘢叫做可持续消费。 嗯， 即系对呢、這个。对这个 term 呢，即是这个词汇究竟认识不是那么多。同埋呢，其实在外国亦都有一个研究显示呢，就是你当你开始实践的时候，你不是很明白的时候呢，由起初可能会高分一点都会跌到低分一点的。咁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咁跟住然后呢，其实在五年前我们都做了一个我们叫做可持续消费的指数同埋一些次指数。 去睇翻下究竟佢哋嗰個認知同埋態度，加埋就係實際上嘅行為係點樣樣啦。咁我哋可以概括而論咧，就係整體上嚟講咧，都係有輕度嘅進步嘅。 嗯。 咁首先講下個認知同埋態度先啦。佢哋對產品信息嗰個嘅關注啦，同埋佢哋會覺得同意節約能源係對個環境係有好處啦，同埋廢物分類係有好處咧。喺呢幾個重要範疇裏面咧，都係有改善嘅。由以前嘅74分去到77分。咁但係到實際行為啦，都有少少進步，就由以前嘅69分到就去到71分。咁但係呢不論喺幾個行為裏面啦，譬如話佢哋願意去購買啦，又或者係支持呢一方面嗰個嘅行為嗰個嘅實際嗰個意願呢，都比以前高咗嘅。咁但係呢有兩方面呢就仍然強差人意啲啦。最主要嗰個呢就係個回收行為，係呢一個指數呢喺五年前63分到而家呢都係63分。咁即係話消費者對呢一個回收呢一個廢物呢一方面呢嗰個支持度或者個實際行動呢係冇改善到嘅。咁我哋亦都探究一下點解呢，其實主要嘅原因呢就係佢哋覺得佢哋以往花嘅功夫或者係要做嘅付出嘅努力呢，因為過往一啲負面嘅報道，譬如話原來全部都係去返曬堆填區嘅，根本對個環境冇幫助嘅，咁我做嚟做乜啫咁。咁呢個係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另外一啲原因呢，就係佢哋話俾我哋聽呢係唔方便啊，即譬如话回收嗰阵时，我又唔系好知道应该点回收啦，系咪乜嘢回收得，乜嘢唔回收得，加埋点样可以先至真真正正帮到啦，又或者啲网络上边唔够啦，都系会令到佢哋却步，唔支持呢一个回收个行动噶。 系， 系啊，黄凤娴，我有两个问题想问翻嘅。咁因为呢个研究咧都系五年前做咗，而家再做啦。咁嗰个进步咧都系只系轻度啦。咁你觉得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个进步快少少或者多少少咧？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我想知道咧类似嘅研究有冇喺其他嘅城市啊或者国家里边做？咁如果比较翻香港，其实香港喺成个国际上边呢啲咁嘅回收嘅意识啊行为啊，其实算系高定系低咧？ 嗱，呢一個答你第二個問題先啦，因為呢一個追蹤嘅研究咧，其實主要係香港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只可以香港度翻香港自己個程度啦嚇，咁好難話同其他城市去比較。不過如果整體嚟講，睇翻我哋啲分數咧，香港其實都唔差嘅，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大家對嗰個認知同埋個接受啊，對個概念嗰方面，就算唔係好明都好啦，佢哋都估到係啲乜嚟嘅。咁所以咧，香港真係我可以講話係唔差嘅。咁答翻你第一個問題啦，咁點樣可以即係加快嗰個步伐，或者係追趕翻嗰個落後啦嚇？咁其實我哋會覺得咧，就消費者、企業同埋政府三方面呢一個合作夥伴嘅關係咧，一定要好齊步，先至可以令到呢一件事去發生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係提出咗9個好重要嘅建議，係希望可以將消費者、企業同埋政府可以拉埋一齊，一齊去做好呢一方面嘅工作。咁主要幾個層面啦，就是、消費者一定要改翻佢哋嗰個嘅動力啦。咁因為相互配合嘅，因為其實最緊要咧，就一定要提供多啲信息俾佢哋，佢哋知道咗之後，佢哋真係可以實際咁樣行動。咁第二咧，就係、是、一定要提供嘅誘因，令到佢哋覺得佢哋做完啲嘢之後咧，係自己都會得益嘅。咁而第三方面呢，就係成個廢物管理嗰個系統呢，就真係要加強嗰個嚴謹度同埋透明度，等佢哋知道呢喺回收嗰方面，就算我付出咗個努力呢，係冇白費到嘅。咁而企業嗰方面呢，就係佢哋成個生產鏈啦，同埋佢哋設計啦，都應該要採用呢個可持續嘅原則啦。咁同埋呢，佢哋應該要增加佢哋個企業嘅透明度啦，因為消費者表明呢，就如果個企業係真係支持可持續消費嘅話呢，佢哋都會願意向佢購買。 係，黃鳳嫻，爭取時間一分鐘左右，我想問啦，即係你哋呢個調查呢有冇反映到，如果固體廢物徵費真係落實到嘅時候，對於提升大家可持續消費呢個觀念係咪會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呢？ 我哋冇直接咁問，不過我哋從呢一個研究裏面咧，係明顯地睇到咧，係應該會幫到嘅。 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咧，喺整个成个废物处理同埋回收嗰方面咧，系应该要有一个更加全面嘅政策，同埋要行得快啲，去帮到个消费者去一齐去做呢样嘢咯。咁系最嬲咩句咧？我哋都好希望咧，消费者咧亦都唔好用一个观望嘅态度。虽然有啲嘢未系咁理想，因为永远啲嘢都唔会完美嘅。咁但系一定要再言起行，大家一齐做咧，咁先至可以。会行得快啲。 好多谢晒你，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嘅。不过黄伟豪即系废物征费呢条条例咧，喺立法会咧都唔知仲有几耐先至可以。 唔系要过，要好快过嘅啫。你因为而家冇咗即系反对派啊嘛吓。 咁但系喺个政策嘅解说上面啊，政府系咪要做多啲嘅解说同埋？做多啲嘅游说功夫咧，呢、這个又可能系另一个关注点啊！今晚多谢晒黄伟豪，倾到呢度，拜拜， 拜拜。